第十九首诗篇133。在那里有耶和华，所命定的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那夜的何无胆惊，是何等的鲜，何等的美，只何比那贵重的油，老茶轮头顶。到地火就要留个弥撒课，又何必我们的甘露落地是暗霜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，所命定的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